月某日某宵，我眷恋。 林忆莲的破晓开始清晨省里的节目，星期三一个礼拜的中间，这一天天气方面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现时温度18度，相对湿度 79%。 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少少微雨的时候有分离。 过去与你相会更相依，交织几多爱思， 小楼听雨， 两心相依，恰比花与蝶，知有月明知，浮云纵使尽蔽光照耀，心里何曾未大笑，天边飞鹤纷飞错，情怀深。

雷蒙多誓言保护美国的电信网络免受中国企业的损害，又说不应该对中国的目标抱有幻想。他相信中国的目标是削弱美国长期以来的技术优势，并且取代美国成为尖端研究开发和行业的未来领导人。不过雷蒙多拒绝承诺将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列入美国的黑名单，引起包括克鲁斯等共和党人不满。有共和党人担心雷蒙多对中国的态度不够强硬。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一个疫情防控研讨会上与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网上对话。钟南山认为，假如新型冠状病毒在个别国家蔓延，疫情就不可能在全球受控，想终止疫情需要全球团结。福奇说，如果不展开跨国合作，病毒会在跨国传播中快速变异，反过来冲击成功防疫的国家，怎样找到经济和防疫之间的平衡要多方努力，如果操之过急，恢复所谓的正常生活就很可能面对疫情反扑。钟南山也同意重启经济不能够操之过急。政府刊宪将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延长14日到今个月的17号，因应最近在食肆出现的群组，加入规定餐饮业务处所需要安排专职员工负责收拾使用过的餐具、清洁和消毒使用过的餐桌和隔板。如果个别处所有关安排并不可行，负责上述工作的员工要在转为执行其他职责之前，以及进行每轮收拾职责期间，按需要采取手部卫生措施，包括使用消毒液手液、洗手或者是换手套。另外，浴室、派对房间、夜店、夜总会、卡拉 OK 场所、麻雀天狗耍戮处所以及泳池要继续暂停营业。47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昨晚大约10:30休庭，今日中午12:00再讯。法庭休庭之前，仍然有8被告的保释申请未处理。多名被告代表律师说，中被告由到警署报到至上庭都没有机会梳洗和更换衣服，确实出现卫生问题。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391点，跌1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70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7，日元106.76，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3，人民币6.473，英镑兑美元1.396，欧元兑美元1.209。澳元兌美元0.782，新西兰元兑美元0.72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15美元，卖出1,736.2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主持香港暖流的萧希婷啊，成日叫人洗手洗手洗手，你对于洗手的认识有几多呢？到底怎样才叫做洗干净对手呢？记住呢7步骤，包括系要清洗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同埋手腕，清洁晒啦，先至叫做洗干净对手噶。咁你又会问洗几耐啊？我俾个秘技你啊， 你在心里面唱一首生日歌，这样呢就应该够20秒的了。做齐晒以上的步骤，对手咪干净晒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食物， 动物， 食物 是动物，佢哋有血有肉噶， 啲血肉咪又系攞嚟食 野蛮， 唔识尊重人哋嘅传统，究竟边个先系野蛮啊？ 暴鲸喺近代社会中备受争议，到底谁是谁非？31看世界之列女调查实录，暴鲸者飞到法罗群岛，睇下当地人同社运人士边个有道理。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啱啱醒啦吓，有啲朋友吓半梦半醒之际，差唔多啦，5:00-6:00咧，都可能系每朝早你起身嘅时间，亦都有可能咧系有啲朋友咧就收工翻嚟嘅时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又或者咧系喺日头瞓觉，夜晚先出去翻工嘅大有人在，咁样先至系一个好好嘅运作，大家就分工合作，希望咧系即系呢个。我们居住的香港能够再见一个繁荣的一面。现时时间5:38，今天就是3月3日星期三，农历是正月20。星期三呢，我们在6:00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的环节，就是一定是它出现的了。一个礼拜的中间出来提醒我们，喂，不要懒惰啦，我哋要做运动啦。咁喺有即系一连三集，加埋今日第三集啦，我哋就系藉住呢个新春啦，都要去行下大运。咁今日咧就会继续同大家去另外一啲地方。其实雷博士都提醒大家啦，康文署咧，你上去个网页咧，哇，真系大把地方你可以去选择去行啊，慢慢行。系好耐都行唔晒，系初哥嘅话咧，就慢慢拣一啲路线，有啲系合家欢嘅路线啊。咁同埋雷博士都提醒我哋行山之前嘅准备要点咧？你嘅体格要好啦，咁唔好勉强自己。凡事好多嘢咧都系顺其自然，但系又唔好令到自己好懒惰啊！顺其自然啊，我得闲先去啦。咁有可能系一啲嘅借口吓。咁啊，顺其自然当中咧都有你自己嘅参与，你嘅投入先得噶。越来越发觉呢，如果你想做嘅嘢呢，就要坐言起行啦，唔好拖啦。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 彼此慰问境况。 人生何处不相逢，陈慧娴这首歌呢好好听又好有感受。人生是相见相识都是一个缘分。你认识了个人之后有些好缘分的就成日都一路成日都见面，如果大家在一起一个地方去居住。如果是大家都是要分隔是一方的时候，因为移民因为什么关系呢，友谊都长存，虽然不是成日见面，但是成日都记挂住。而在海外冇约定的都相逢的，这个就真的又是一个缘分。见到面见到老友呢，你真的可能有很多的百般滋味在心头。但是如果一个老友去离开你的时候，那种离开移民或者是即是有一些可能就简单啦，有个同事要走啦，离职啦，咁你都有啲唔舍得，因为都真係知道会有一段时间唔会相见。但係因为呢大家都喺同一地方，你又唔觉啲乜嘢。移民都系，但係如果系嗰个人系永远都离去嘅时候呢，真係好伤感。呢排呢都听到一啲咁嘅消息，就係、是、早前熟啲㗎啦，大家熟嘅就係、是令人好多嘅欢笑。佢嘅演技非常之好，又好认真。佢嘅欢笑，佢嘅搞笑咧，永远都喺我脑海里边，就系吴孟达啦。咁另外，琴日就好突然就听到嘅消息，就系同事同我讲嘅，胡世杰同我讲，太极嘅 Gary Tong 走咗啊，系突然间啊，系好几分钟之前咋咁样样，廿分钟之前啊咁样样。咁嗬，即系呢个消息非常之突然，我谂个个听都系。点解咧吓？即系佢好年轻啫嘛，50多岁，睇翻啲资料。57岁，咁呢个就系太极啦。太极七子都合作咗咁多年，七子都和平相处，非常之融洽，喺音乐上都有好多嘅成就。大家合作玩音乐之余，都有各自嘅发展。咁啊 ，Gary Tong 咧都系主力玩喺音乐啊，又编下曲啊咁样。咁寻日就话，即系啲消息讲就喺屋企昏迷不醒，怀疑都系因为呢啲都系心脏嘅问题，咁就系猝死啦。57岁，好后生啦，咁就要离开啦。咁佢系一个著名嘅音乐监制，咁而近年咧，佢都为佢健康而积极去运动噶啦，亦都有呢个跑步嘅习惯，体型都清减咗，因为之前都肥肥肥地噶吓。咁诶，好多时亦都喺社交网上咧就上载佢啲练跑嘅战绩啊咁样。咁佢嘅好友睇翻啲报道啦吓 ，Joey Tan 就接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就系、是。Gary Tong 的太太打给他， 件事啱啱发生，佢个太太当然接受唔到啦，就系今晚喺度喊。咁啊 ，Joey 就话都要了解一下详情先。咁迟啲咧，应该就系都会有啲正式嘅公布。而家咧就系佢哋屋企人咧处理嘅身后事啦。而太极当然咧就系取时候命去帮手啊，即系咁多年嘅好朋友。咁佢就话阿 Joey 就话，真系非常非常嘅难过啊！先两日先同佢一齐合作啫，都冇听过佢身体不适，唉，即系喺呢一班嘅队友里边，大家好难讲嗰种咩感受，因为实在太过震撼啦，成个人都呆咗，系嚟唔切一啲嘅反应。咁啊，第一时间梗系谂啦，就会揾即系第一合作系谂住系搞呢个太极嘅演唱会，而家冇咗佢啦。更加是伤感。咁然之后呢就睇返啲再问一份问啲资料睇资料呢就话啦。喺去年嘅年底呢 ,Gary 呢就被访问过呢就讲话係健康呢係有啲唔妥嘅。咁圣诞节之前都諗住乖啲 check 下身体照下胃镜。好彩都好健康。但医生就话个胃呢有少少发炎。咁跟住就唔知咩事，可能咧就食错胃药，就有少少个反应，都搞咗半个月，都会有啲唔舒服咁。自此之后咧，就更加注意健康啊，日日都去跑步啊、游水，又唔烟又唔酒啊咁样。咁人就系咁噶啦，嗬，身体出现咗少少毛病嘅时候咧，真系不容忽视啊。咁其实佢都一路睇住噶啦，但有时即系可能都敌不过。咁另外阿 Patrick 咧就亦都真係啊，非常之突然啦。不過佢哋咧都係比較即係更加係理智啲去諗呢件事啦，因為覺得咁多年老友知道 Gary Tong 係一個好樂觀嘅人，應該唔想大家太過傷心，所以大家咧都係要繼續積極做人。咁而睇翻啲資料咧，哇 ，Gary Tong 佢啲作品咧好多編曲啊，玩音樂嘅作品無數，而同佢合作最多嘅咧係張國榮。系啦，呢一首大家都熟悉啦，拒绝再换系 Gary Tong 编曲啊。 知你今晚很想，幸着又换来代替闷。 天空是冷的，但你是暖的。 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爱抚。留下来伴着你护， 就算极刺激，就算极刺激， 全因心足以知，毛巾的一晚不会解闷。潮流起，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起，将腹肌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在某天已拒绝再换。Yeah. 可以戚我管把，我不再需要天天辛苦。 或者是对的，或者是错的。 曾经喜欢被抱，如今很需要真有伴。知你不满多好，仍未能放陪伴着你护。明知假使放夫，明朝一醒我心更苦闷。潮流起，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起，将腹肌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 倦也倦，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潮流起，多花款，随便。新基本，但我厌倦， 倦也倦，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拒绝再换。 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 倦也换，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随便偷欢 ，Oh baby， 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 倦也换，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张国荣嘅拒绝再换，编曲嘅咧就系 Gary Tong 唐奕聪啊，咁。佢以前咧係同阿哥哥嘅合作係無間，亦都擔任過張國榮巡迴演唱嘅音樂總監，亦都同好多個歌星合作過，包括咧梅艷芳、陳百強、阿倫、林子祥、黎明、郭富城、張智霖、王菲、學友、陳奕迅、容祖兒，全部都係啲大歌星啊！原来执迷不悔咧，都系 Gary Tong 咧做编曲嘅。不过咧，有分开有广东话版同埋国语版。国语版就系呢一首咧，就系 Gary Tong 编嘅。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任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是错还是对，就算是神仙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清真味，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早晨，早晨，六点两个字啦，继续咧，三月份，三月三号星期三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咧就凉凉地啊，因为有啲雨啊，咁亦都收到一个最新嘅报告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系挂起嘅。强烈季候风信号啊，咁天文台咧就系出咗呢个嘅报告啦。咁今日咧就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会潮湿有雾。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8%。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三月三号嘅呢个朝头早，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神咁早喺度啦，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系啊，嗱，我哋由新春行大运咧，都行到今日系第三个礼拜，都继续行大运。 系啊，越行越兴奋啊，因为我最中意嘅其中一种运动咧，就系去郊野行下山。 系啊，咁我哋嗱呢度咧，雷博士咧，你主要嘅宗旨咧，都希望啲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多啲做运动吓，强身健体。咁我哋讲多啲啲行山嘅资料俾佢哋听咧。可以感染到，等佢哋有啲嘅興趣咧，就加入呢個行山嘅行列啊！ 係啊，我最近就我喺小學同學咧，即係著翻都有廿幾三十個小學同學啦，都好難得噶啦。因為我哋小學嘅年代咧，係好多時就係要寫紀念冊啦，跟住咧就係寫信嘅年代啦。係 啊 係 啊， 有赤讀讀噶嘛嗰陣時。 冇錯冇錯。咁你都 keep 住有廿幾三十個仲要有聯絡、 啊啊啊、因為機緣巧合咧，我就大約十年前到咧撞翻我小學嘅老師啦。咁啊，小學老師原來同唔同嘅同學咧都有啲聯絡。咁不如我哋開翻一個組群啦，通訊嘅組群啦， 咁 就 可以聯繫翻啦。 咁啊，而家佢哋應該大部分都退咗休啦，除咗我啦。 你覺得係繼續做好開心啊？ 佢哋喺組群裏面咧都定時咧係約行山嘅。咁多數就係平日啦，因為退咗休嘅城市啦。咁仲有好好啦，就係因為大家都一把年紀咧，咁我哋負責安排嘅路線啊，係一個女同學嚟嘅。佢本身咧當年咧就係喺香港大學咧修讀地理科啦。咁啊係中學嘅一個地理科嘅老師啦。 咁啱曬喎。 係啊，因為佢成日都帶啲學生做啲考察啦。咁啊，對於周围的环境很熟的，咁佢就好叻噶，佢睇啊，今次有边个边个行，哎，佢就啊嗱，你咁样样呢个体能啊，嗱，我哋就行呢啲路线啦，咁样样，真系咧系因材施教。 咁佢即系照顾晒咧，就去嘅嗰班人嘅体能，而去定嗰个路线， 同埋系一般嚟讲系大约行半日左右啦。咁旧年疫情之前咧，我哋通常都会可能饮个早茶，大家倾下偈啊。 而家唔可以咁样， 而家就冇啦，系啦。因为香港实在是太正咧，就系唔同话喺外国咧，你可能要揸几个钟头车先去到啲郊野嘅地方。因为香港嘅郊野，大家上翻渔护处啦、郊野公园嗰啲网站咧，你可以好多嘅资讯睇到，真系非常之方便。嗱，譬如好似我哋香港电台呢度，你知唔知香港电台喺七八十年代咧，我哋有曾经举办过系跑上狮子山嘅比赛嘅。我睇翻呢度嗰啲喺走廊嗰啲舊時啲歷史相咧，係啊，咁你諗下，我哋喺正正喺香港電台呢個廣播道呢個位行過少少，即係天馬苑嗰度咧，喺獅子山公園嗰度啊，側邊有條小嘅行山徑啦，嗰度上去一個回歸亭啦，跟住可以上獅子山，上獅子山之後又可以落黃大仙啊，落慈雲山，甚至乎可以落沙田嗰邊啊，亦都可以去下望夫石啊嗰邊，你睇隨口都可以講到，真係好方便。 可想而你真係幾鬼熟啊！真系啊！好啦，嗱，我哋上次咧就系就住咧就睇翻康文署嗰个网页里边咧，佢有四大路线啦，接触大自然路线、海阔天空风景路线、历史古迹、 追踪路线同埋亲子合家欢路线。咁我哋咧就拣咗 A、B 行嘅，咁啊接触大自然就行过你介绍嗰个乌蛟藤个地方啦。咁而上一次咧系海阔天空嗰个路线咧，你就介绍咗嗰个系 龙脊， 系啦。咁啊，都系唔系咁难行嘅，你话都 OK 嘅， 都 OK 嘅，都系风景靓，所以就算有啲少少上落斜嘅话咧，就唔系好多。咁大家都会俾嗰啲咁靓嘅风景咧，系遮盖咗你嘅可能疲劳嘅。 嗱，咁呢个龙脊咧就喺翻个网页睇咧就 B1 嘅。咁另外咧，我哋都预告咗啦，嗰个系张上嗰度系喺 B6 啊。猴塘张上执牛耳 系啦，咁其实咧就猴塘溪咧就喺西贡郊野公园里边坐巴士咧，都系喺海下路嗰边啊，应该系。 嗯， 咁就系其中一个嘅地方。咁呢个地方咧就系、是、嗱，我哋讲紧张上呢个咧喺西贡，如果系我哋嘅年代嘅朋友咧，都一定系细个小时候都可能去过张上露营嘅，因为系露营嘅景点。 嗯， 咁咧就上张上都有大闲闲地都有十条八条嘅路线啦。咁啊，后塘溪上咧，我都觉得系最容易上嘅， 嗯， 最相对系平坦嘅。咁比較出名上張上嘅路線咧，就如果喺麒麟下海啊，或者喺榕樹澳嗰邊行入去咧，就上一條叫天梯啦。 哦， 天梯你聽個名字都知啦。 哇，係咪好遙遠啊？ 天梯好得意嘅。嗱，而家佢就生咗好多嘅樹木啦。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冇咁多樹嘅時候咧，你一路上嗰條斜路上張上，張上咧係一個高原嘅地方。是一个高原嘅，大约我记得是应该是超过1000尺到嘅高原啦，即是我哋读书嗰时候用尺啦，而家用米啦，即是应该是大约是400至500米高度呢一个嘅平原啦。咁你喺榕树澳咧就是对落嘅喺海边嘅一个小嘅村庄啦。咁你一个村庄喺即系海平面度一路行上条大斜路上咧，一路行咧你好似望住个天行咁啊，所以叫天梯。咁喺榕树澳上天梯上张上大约咧系45分钟至1个钟左右啦。 嗯，咁又辛唔辛苦？ 呢、這个就辛苦噶啦，系啦，辛苦嘅。 一路向上。 咁所以咧，嗱，天梯咧就喺张上嘅东边啦。咁呢个猴塘溪呢边上咧，就系喺张上嘅西边。 嗯。 咁喺高塘附近咧，都系已经系即系嗰个地理位置都相对系高少少嘅，就唔系话喺即系海平面上啦。咁啊，嗱，康文署嘅介绍嘅路线咧，就上后塘溪上张上之后咧，佢哋嘅执牛耳。咁牛耳系咩咧？一个牛耳石山咧，喺西贡北潭涌啊、北潭坳嗰边咧就望到嘅一个山嚟嘅。望、 嗯、 落去嗰边咧，睇晒西贡半岛咧系好靓嘅。咁、 哦、 都系属于麦理浩径其中一段嘅路段啦。但系咧，我就觉得牛耳石山如果对于普罗大众嚟讲，上440米嘅高度嚟讲都辛苦，咁、 嗯、 所以你就可以有少少嘅改良，用猴塘溪上到张上之后咧，嗰度有一个叫做士多啦，有个士多咧， 系咪零零舍舍得一间 嘅 咋？ 系啊系啊，得一间噶啦，因为当年啲村民已经搬走晒啦，咁同埋即系新嘅下一代都好多时出咗市区做嘢啦、啊，有啲可能去咗外国使大平。 咁但系呢个士多都应该系历史悠久啦， 系啦系啦，咁咧、就系叫做许林士多， 系 啦，咁大家都可以喺网。常都揾到呢啲資訊啦。 咁係咪都係賣一般嗰啲公仔面啊、麵包啊嗰類啊，有啲飲品咁樣？ 係啦，有啲香港特色嘅小食啦。咁啊，行山嘅時候，即係呢啲嘅小食亭啦。咁你行過嚇汽水啊、運動飲品啊、魚蛋啊、 餐 蛋麵啊呢啲啦。 喂， 咁啊，佢就最出名咧，就一個山水豆腐花。 哇，正啊！ 咁佢就真係自己喺上高嘅水啦 嚇， 咁係整嘅。咁因為我每年咧都會帶啲學生咧去嗰度露營啊，做一個體能嘅户外嘅鍛鍊嘅。咁我通常都會打電話約定個老闆啊，我哋有30個學生啊，40個學生啊，同我醒每人2碗啊咁樣。咁所以即係都係一個幾悠閒嘅景點啦，同埋我覺得係風景係好靚咯。 我另一個想問啊，我哋去行都話，誒孭住個背囊可能都好辛苦。咁呢個士多喺呢啲地方，佢嗰啲嘅補給係點咧？佢都要運嘢上去噶嘛。 呢、這個補給真係好佩服啲村民㗎，因為佢真係要喺西貢啦入貨啦，揾貨車去到後塘溪，然後行大約係1个钟头嘅小路，係托住上去，去到張上係然後做一個小食店咁咯。 真辛苦喎、 啊，係啊， 所以要支持佢。 所以嗱，即係我就咁講，我哋香港係一個商業市場嘅社會，咁、嗯、有時帶啲學生啊、啲朋友去到，佢哋話：哇，你啲水啊、汽水啊咁貴啊，咁我就覺得唔算話好貴啦。 咁嗱，呢個價值咧係相對嘅。咁我調翻轉啦，嗱，我話俾十支水你托上嚟啊，我俾雙倍嘅價錢賣俾你啊，你制唔制啊？ 係啊，係啊，你諗一諗就知啊。係 啦，有時交嘢咧，我哋係需要有一個互相尊重咯，係咪？即係你啱嘅，咁如果你自己帶齊嘢，你咪唔需要補充咯。但係如果你話啊，我見到我想食翻碗香港最有特色嘅餐蛋面，咁你咪自己攞埋爐啊，攞埋家餐嚟煮咯。如果唔係，你咪願意俾價錢嘅時候，你咪可以付出呢啲嘅交易咯。 同埋其實去呢啲地方咧，你誒同個老闆傾下偈咧，咁啊幾好噶。 係 喺呢一個咁大自然嘅地方裏。 同埋張上其實每年嘅一月嘅第一個星期日咧，就係中國香港旅行遠足聯會咧，都會有一個登山節舉行嘅。咁啊，雖然今年疫情期間啦，佢哋都有好即係當然啊，唔可以有人群聚集啦。咁啊，都有好少量嘅活動啦。咁同埋即係如果講緊係希望出年啊，預告定係咁每年都有嘅，系搞咗三十几年噶啦。 系， 譬如消防处啊、天文台啊、民安队啊、医疗辅助队啊，好多嘅志愿服务嘅机构啦，即系照顾我哋行山朋友咧，都喺呢个登山节里边咧，有好多嘅示范啊，有好多嘅介绍啦。咁啊，渔护处又有好多嘅资讯啦。咁啊，而家讲紧即系都要出年嘅一月 嘅。咁啊，讲翻话我哋呢条线咧，就属于喺呢个康文署里边睇嘅咧，就系海阔天空风景路线，即系大家。所睇嘅嘢咧，就真系廣闊好多啦嚇。好，咁啊嗱，講完個行嘅路線咧，就又要再提翻嗰個即係自己嘅裝備啊。 係呢度我都要容許俾啲多時間咧，我同大家分享下行山鞋嘅一啲嘅科研。 哇，鞋真係好緊要，好多時聽你講嚇，真係。 因為行山鞋就即係等於我哋揸車嗰個汽車嘅車轆，係咪？即係你可能聽過啲車有時跣胎，哦，因為你個胎紋都蝕曬啦。咁同一個道理就係行山咧，一定咧嗰個行山鞋嘅胎紋咧，即係嗰個鞋嘅鞋底嗰啲嘅紋理咧。大家一定要睇下，如果蝕咗嘅話平曬咧，你對唔住啦，呢對咧就唔係一個合適或者唔係一個安全嘅行山鞋，一定有。咁但如果你買對新嘅行山鞋咧，亦都要小心，因為新咧你未曾著到佢夠軟熟咧，你行完一日之後咧，亦都會可能起水泡啦，亦都可能誘發你嘅腳底嘅筋膜會比較繃緊啦，而出現發炎啦。 個做法係咪我買咗對鞋，然之後我喺平路度行多啲先？ 係啦，情日咧就係你著下，即係我哋叫做係著軟熟去先。系啦，咁另外仲有好有趣咧，就我见到啲人咧，有时着啲半筒啦，有啲高筒噶啦。 其实好难行，我觉得嗰啲。 嗱，其实嗰个设计嘅原理咧，高筒即系包住个脚眼以上嗰啲位，嗰啲嘅行山鞋咧。其實嗰啲咧係主要咧就俾你重裝嘅裝備嘅，譬如你孭埋個大背囊啊，可能去露營幾日啊咁樣。所以你見到嗰啲士兵咧，特別係步兵啊，步兵咧即係孭住好多架撐喺山野裏面行嘅咧，佢哋一定嗰對鞋咧係會包埋個腳踭嘅，因為有包咗腳踭之後咧，你上落重咧，你唔會拗柴啊嘛。咁但係你喺香港嚟講，我哋好輕裝嘅。如果你包曬個踭咧，有時就唔係咁靈活啦。咁但係呢個你適隨轉變啦。咁所以咧，適合香港一日半日嘅行山嘅鞋咧，通常咧都係好似波鞋咁樣樣。但係係軟熟嘅，但係個底咧一定有紋理爪紋嘅，同埋嗰個腳趾嘅前面咧，一定係多咗一條嘅厚啲嘅物料咧。是幫你保護我哋前排腳趾，因為行山有機會唔覺意踢到啲石頭啦，腳趾會痛啦。 哦，咁所以嗱，大人顧自己嗰對鞋之餘，細路仔嗰對你都要留意喎。係啊， 係啦，其實而家啲鞋咧都係出得非常之好噶啦。我見如果一家大細去行咧，其實嗱一家大細去行得嘅咧，通常爸爸媽媽咧都有翻一定嘅行山嘅知識啦。 同埋如果你一家大細嗰啲合家歡路線咧，就可能就好啲，即係冇咁多險要嘅位。 咁同埋行山鞋呢真係有平有貴嘅。如果貴啲嘅呢係有一啲防水透氣嗰啲嘅物料啦。平啲嘅話呢就可能冇呢啲嘅功能啦。咁但係我都行咗幾十年山啦。咁我都會係好願意投資呢係買貴少少嘅防水透氣。 啱嘅。因為呢必要嘅支出一定要。 因為對鞋如果你喺裏面隻腳濕咗啦或者踩過啲水啊石間呢濕咗出汗濕咗呢你噏住呢係唔係太舒適㗎。咁所以有時我哋話相 商業市場，你用錢可以買到健康翻嚟，買到開心愉快嘅，咁俾多少少都 OK 啦。 仲有一個咧，就提點下，我都係記住阿雷博士你所講，就話喺呢個康文署個網頁嗰度咧，最好就下載佢嗰個行山樂嘅小冊子。 係，冇錯。 有咩咁好啊？ 其實佢嗰個小冊子咧，就裏邊嘅資訊咧，已經係相當之齊全嘅。咁其實大家，我覺得中意行山嘅朋友咧，都可以用三幾分鐘時間咧，登入康文署嘅行山樂嘅計劃裏邊咧，了解一下。咁啊，同埋咧，佢有一啲嘅程式啦，咁係可以係免費俾我哋下載嘅。 嗯， 特別係有一個叫做 MyMap HK 啦嘅流動地圖嘅應用程式咧，係唔使錢嘅。 嗯， 咁即係話你將你打算行嗰個地方咧，你可以下載咗喺個程式度，咁你就變咗到時真係，如果你萬一手機收唔到信號，你都揾得到你嘅位置咯。 係好嘅，咁啊唔該曬先啦，我哋有一連三集咧都係新春行大運，大家咧可以隨時上去香港電台網頁咧重温翻，可以即係深深打入你腦裏邊，就計劃下點去行山咯 嚇。冇錯冇錯， 咁唔該曬雷博士，下星期三再見，拜拜。 拜拜。 夕微骑驴到处看，为留恋水乡，眷内便已算为藏。尽看山川愁，神情更尽朗。湖光山色，纵尽抛去逐望。狂潮动更壮，清泉流更响。迷人是风光，不必计路长。浮云又似我，逍遥四方。沿途是歌声。阵阵野花开放，何妨醉眼看？像华鹰高飞，自由伴我同翱翔。瀑布奔千里，河流阔更壮。河山多沧桑，旧迹带泪汗。狂潮动更壮，清泉流更响。迷人是风光，不必计路长。浮云又似我，逍遥四方。瀑布奔千里，河流阔更壮。河山多沧桑，旧迹带泪汗。狂潮动更壮，清泉流更响。迷人是风光，不必计路长。浮云又似我，逍遥四方。沿途是歌声，清风跟我唱。狂潮动更壮，清泉流更响。迷人是风光，不必计路长。浮云又似我，逍遥四方。沿途是歌声，清风跟我唱。狂潮动更壮，清泉流更响。迷人是风光，不必计路长。 一路行山啦，游山玩水吓，听下歌曲咧，几写意嘅一件事吓，即系大地在我脚下，胸襟亦都系广阔好多咁样。刚刚嘅咧就系徐小凤嘅《逍遥四方》啊，气温系18度，今日最高22度，天文台发出咗强烈季候风信号啊。 我是钟建文，早晨你们好。有些朋友呢，他们不吃早餐都可以，我就不行了。我最喜欢的就是吃一个好的早餐，为我的好的早晨开始。营养呢，我觉得麦片加这个牛奶是最好的。希望大家都清晨爽利啦，我是钟建文。 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3月3日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一名有长期病患的63岁男子上星期五打了科兴疫苗之后两日后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说目前未能够确定同接种疫苗有关，暂时不会暂停接种计划。而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最快今日开会讨论，稍后我们会同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倾下。 五个优先组别的市民今早9点开始可以在网上预约接种另外一款伏必泰疫苗。医管局说每一间接种中心都会有药剂师即场稀释疫苗给市民接种，